这个距离，看到这一跳的观众心下跟着都是一跳。时钟灵洞里的钟乳石分布并不密集，绝大多数钟乳石之间的距离都不是一次普通跳跃就可以越过的。杜明所选的这两根距离较近，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玄乎，这一跳够吗？无双勾月落下，看身体似乎和那钟乳石真的还差着一步的距离，现场已有轮回粉发出惊呼，结果就见无双勾月凌空跨出一步，一脚正搭在那钟乳石上，略一发力，整个身体立即就给引了过去，稳稳地站住了。掌声。虽然只是极其普通的一次跳跃，但就最后这一步真有死里逃生的感觉，让现场观众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新的位置，新的视角，杜明飞快环视了一圈，没有发现海无量的身影，观众则趁他这一环视，却留意到了这根钟乳石附近除了原路退回，好像真的再没有距离合适可跳跃的钟乳石了。无双勾月可以凌空跨出一步，总不能跨出两步吧？普通玩家都在这么瞬间就看清楚了，实在是因为这一次的距离远得有些明显，但是杜明却好像没发觉似的。无双勾月一转，冲着前方一根明显就远到不可能跳到的钟乳石跃了去。这一次观众可就不只是心跳，而是惊呼了。这一跳明显不足以跳到对面钟乳石，可要说是向下跳，这视角摆的就一点也不对。无双勾月的视角被杜明十分端正地对准着那对面的钟乳石，表现着他的决心。但游戏里跳跃能力那是数据，不是靠操作者的决心和爆发就可以改变的呀。结果这时就见跳起的无双勾月视角是对着对面的钟乳石没错，但他跳起的方向似乎并不是这么端正。这是观众们拥有了上帝视角，立即就明白了杜明想做的了。在无双勾月跳出的方向上有一根洞顶悬下的钟乳石，他是要在这根钟乳石上借力形成二段连跳，如此一来这原本遥不可及的距离顿时就变得轻松了。正如大家所想，无双勾月这一跳确实是先冲着这从洞顶倒悬下来的钟乳石去的，半空中折身一踩，二次借力，这下跳跃的方向和视角完全一致，轻轻松松，无双勾月又落到了新一根钟乳石上。见到这种跳法后，观众马上开始留意起洞顶倒悬的这些钟乳石，而后发现可以如此利用的地方真是不少。这种跳法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可能成功率是需要斟酌的，但对于职业选手，这种基本功的环节要是也发生失误，那可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又一次取得新视角，杜明再次居高临下的环视四周，还是没有发现，但是观众们却知他这样找法或者就是下一次就可以找到方瑞的海无量了，运气好的话选中海无量躲藏的那根钟乳石，那可就直接跳到海无量头顶上方了。那偷袭真是特别让人期待，尤其可以偷袭到还是猥琐流的宗师级人物。视角转动着，杜明在选位，所有支持轮回的玩家心中充满期待，而支持星星的玩家这时也有点介意方瑞一直的不作为，一直就缩在那个地方，这样就能赢得比赛吗？转动的视角停了，杜明选好了下一个落脚的钟乳石，现场立即响起激动的掌声。杜明今天不止状态出色，连运气也好得出奇。就这根钟乳石附近，有四根钟乳石都可使用借力二段跳的方式跳到，但是最终他所选中的正巧就是海无量躲避的那一根。这不是运气，那是什么？跳起。无双勾月又一次飞向了半空， 再次向洞顶倒悬的钟乳石借力，整个过程一点声音也没有，最后轻飘飘地落到目的地。就这时，他已经看到钟乳石上蹲着的海无量，好像生怕会惊动到方瑞似的，现场忽然变得安静起来。轮回粉丝好像都已经将自己带入到了杜明的处境，小心小心再小心地准备发动攻击。来了，无双勾月自钟乳石上一步踏出，踩空骤然落下，剑已刺出，在急速的下坠中留下一线淡蓝的剑光。钟乳石下的海无量呢，人们的视线迅速切换着，海无量动了。就在无双勾月踏出那一步无可挽回的落下时，方瑞的海无量突然有了行动，起身一步迈开，不紧不慢，但是却躲开了无双勾月这一剑落下的攻击。甚至在此时，方瑞才缓缓抬起了海无量的视角，让那一线剑光出现在了他的眼前。杜明吃惊，他自认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也没有看到海无量的视角有扬起，方瑞怎么就能这么精准地掌握到他的进攻？此时直接落下的攻击已经不成，一步迈开的海无量反倒是能趁他落地的瞬间发动攻击。气功师这职业本就以中距离控制念气攻击为主，贴身有一定的战斗力，但并不如同系其他三个职业那么强力。此时拉开距离，毫无压力地可以对无双勾月施展进攻，而正在半空的无双勾月又哪里能做出什么躲避？海无量已经开始掌心聚气酝酿攻势了，不能等落地再做反应了。虽然心里无比想知道方瑞是怎么察觉到他的动作的，但眼下不是思考这个的时候。偷袭不成，这眼看自己就要落入对方的攻势之下了，得快点做些什么才是。可做的选择真的不多，杜明此时能做的只是尽量生出一些变化来，最好还能不让对方察觉。于是无双勾月在空中轻轻地拧身翻转着，动作幅度极小，尽可能地显得自然，同时又需要在落地之前完成。杜明是想再踩着钟乳石借力二段跳跃直接发起攻击，哪想无双勾月的身子这才微有动作，方瑞的海无量已经双掌推出念龙波，念气中卷带着杀气，这一技能是可以在出手后还继续控制的。杜明当下再顾不得什么自然变化了，无双勾月半空中慌忙身子一挺，蹬在了钟乳石上，跃出，剑在手，视角紧锁海无量，但是杜明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在这一跃之间展开攻击，可做攻击的出手方位全被这一记念龙波给封堵了。自己的行动根本全在对方的意料之内，这记念龙波还能躲过吗？此时的无双勾月再无可借力的地方，想再在空中闪避只能依靠技能。视角转过，就见念龙波已经翻头再向无双勾月轰来，杜明不敢怠慢，连忙操作银光落刃，剑光一泻，无双勾月的身形直向下坠，念龙波的速度显然有些跟不上银光落刃的下坠，但是海无量却可以。趁着杜明留意念龙波时，方瑞的海无量却已经抢步上前。念龙波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对这技能的控制，海无量的掌心重新聚起一团念气，根本不等无双勾月的银光落刃落地，飞身半空就向着无双勾月轰了去。杜明终于没办法再做什么应对了，闪光百裂，一拳直接拍在无双勾月身上，银光落刃的攻击瞬间就被打断，念气疯狂地绽放着，无双勾月顿时被轰飞，结果倒飞的过程中竟然又再被失去控制，只是按之前操作自然攻击的念龙波给轰住。方瑞竟是凭着先后使用的两个技能完成了一场前后夹击的好戏。闪光百裂的伤害不容小视，念龙波则是攻击效果更为烦人，轰中的目标会被降低攻击速度和攻击力。无双勾月倒飞，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就朝着那钟乳石上撞去。海无量没有急步追赶，只是拉开了架势，再次凝聚着念气。是什么？轰天炮！ 海无量双掌推出，有形有质的念气凝聚着，直接将半空中的无双勾月给兜住。又要顾前又要顾后的杜明，这下是什么也顾不上了。轰天炮又给了无双勾月一个加速度，直接撞到了钟乳石上。这一下的冲击力相当大，撞的钟乳石上都有尘沙刷刷的往下落。杜明一愣，他意识到了方瑞是怎么察觉到他在头顶的。原来他看似无声跳跃，还是会产生些许影响的。看似坚硬的钟乳石，在他这样的跳跃踩踏下，会被传来的震动震落一下他身上的沙尘。而这微小的场景变化，竟然就让方瑞察觉到了。这家伙根本就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百无聊赖，他明明也是非常集中精神的在比赛，否则哪会连这样细小的变化都发觉。自己这一个跳跃落下制造的震动，可远不如此时被念气轰杀撞上，落下的沙尘相对肯定很少，但是就这却还是被方瑞给留意到了。 你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在我面前玩猥琐。 频道里跳出方瑞的消息，言辞真的特别霸气，只是一咀嚼这话里的意思吧，顿时觉得气势就全没了。这话不就是说比猥琐我比你更猥琐吗？猥琐这东西可从来没有人会觉得是有气势的一种风格，方瑞却就能说的他好像很有气势似的。方瑞确实真的非常猥琐。